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头先咧，其实印度咧，我都未讲完啦。咁啊，中印如果开战啊，你哋在座各位买边个国家会赢咧？如果真系打仗啊？ 哦，双方都要声称自己胜利嘅。 哦， 但系中国会退后60里， 即系赢咗之后系嘛？ 系啊，跟住退后60里，即系正常。 即系我13仗揸毛11吓。燕京擂头2 pair 2 集3 pair 尾，我要求赢3注，我投降，得唔得？ 得 得， 对中国就得啦，系咪？ 嗱，大家唔好以为喺度讲阿Tony Choi喺度讲笑喎， 唔系咁噶，投降赢三注嘅呢叫做。 呢件事发生过嘅，62年嗰次打咧，就真系中国声称打赢咗之后，跟住自己向后退嘅噃。 系啊， 系赢咗嗰个就输咗土地嘅噃。 系啊，即系咧真系揸住叫无一一啊，叫对方咧就投降，咁啊对方话俾三注我赢就系咁啦。啊，咁啊，呢个大家会觉得匪夷所思，但系我想即系讲咧，任何嘢只要加入中国两个字咧，任何冇可能发生嘅事情都会发生嘅，系咪？ 即系逻辑咧，就有呢个逻辑同中国逻辑之分。 系啦，冇错啦，即系建筑面积同实用面积吓，因为中国嗰个咧系比建筑面积更加大嘅吓，嗰、那个叫即系嗰个逻辑啦，唔同嘅吓。咁但系讲起咧，我觉得如果打仗咧，大家都系爱好和平嘅，系咪？成日都打打杀杀，有咩为咧？我哋不如比较其他嘢啦，系嘛？有啲咩会系中国会赢印度嘅咧？ 哦，咁好多， 好多，举例听下。 我咁如果咁，你讲体育就一定赢梗啦。 哦，你讲排球咁黑鸠人啫， 咁唔止嘅。 你唔讲木球，木球印度赢喎。 系咁，如果奥运项目，我睇法除咗曲棍球之外咧，都冇一边人打得赢啩。 咁啊，印度体育方面弱啲。咁你唔啱啦，你黑鸠人哋啲体育弱国系嘛？有冇啲咩其他领域系公平啲噶？ 公平啲啊？ 系啊。 咁你想点公平发声？ 电脑啦，嗱，印度好多 I T 人才，直谷咧，而家真系印度人嘅天下系嘛？ 多咗好多， 多咗好多啊！ 咁佢发展得好好，咁啊印度呢方面就 系啊，即系好多嗰啲英语咧，即系外国啲跨国公司咧，佢哋嗰个英语嘅嗰个叫后台啊 ，call center 喺印度噶，因为佢本身英语做即系都系一个官方语言啦，英语啊。咁所以咧，即系当然佢都讲印度话啦，但系官方语言系就系都英语都有嘅。咁但系咧，我哋除咗咁啦，嗱，我哋咧作为呢个叫做炎黄子孙啊，冇理由成日喺度咧，即系点讲，诋毁中国噶，啲人咧留言啊，话我哋成日喺度即系抹黑中国啊，系咪？即系你哋班卵样，成日都讲中国边度唔好，边度好，我讲啲好嘢得唔得？吓，唔好成日咁负面啦。咁我终于谂到。中国有一样嘢咧，系比印度先进好多嘅航母就唔够啦，因为航母咧 真系仲攞航母。 咁我閪真系麻鸠烦，成日都谂埋啲负面嘢嚟诋毁中国，唔得，咁样唔得，呢个态度，我哋应该正面啲，从正面方面去欣赏中国。嗱，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印度拍马都衰唔上中国，叫火车。嗱，因为咧，我哋睇好多短片啊。见到咧，印度嘅火车咧，除咗火车之外，仲有个功能系马戏表演， 冇错，系咪？杂技， 特技，直成系特技嚟啦！你点可能一架火车上面企千九几二千人嘅啫？ 吓，拍得住《欢乐满东华》啲咧， 杂技 有人逼晒。 哇，《欢乐满东华》冇咁犀利啊！只系一个小巴塞30人啫。喂，嗰架火车系企满人，仲有啲人咧系要手拉手，好似一把线咁样揈出嚟。你谂下。不过呢个问题，我哋网友咧就否定咗。 系 嗱，阿 B 嚟，你讲下啦，因为你都有去过好多次印度系嘛？ 系去过好多次印度出差。 系 咁样咧，我又讲负面嘅嘢啦，就等于嗱，我经验所得咧，印度人咧嘅火车咧个秩序就一定好过中国嘅。 哎呀，真系 咁大镬， 我又喺度污蔑中国。 嗱，我去过3次新德里火车站，咁我就坐个火车咧，就坐4个钟头到，就去一个城市咧，就近住阿富汗边境，就系锡克教地区嚟嘅。 系 嗰个城市我就唔惊啦，名好难讲得出去。印度人名。 旁遮普邦嗰边啊？ 系旁遮普邦嘅，但系嗰城市就唔知，我唔记咩名啦。咁有一间毛巾厂，就系全印度第二大嘅毛巾厂。咁啊喺厂门口入到厂咧，揸车都揸20分钟嘅。 哇，咁大嘅。 系啦，咁咧，我新德里火车站咧，只系过一次安检，咁啲人够胆孭个背囊喺背脊，冇乜小抽。咁跟住咧入到站里边咧，我第一次去嗰时咧，我觉得好奇怪，冇人查飞啊，咩都冇嘅。跟住我上车啦，我 买。几时嘅事？ 三年前。 咁你 三年前， 咁又唔能够咁讲嘅。嗱，而家咧，我相信喺中国搭火车咧， 都非常安全 嘅。系啊，你个袋都够胆孭后边嘅，即系嗰样嘢，我觉得你咁样太唔啱啦。 唔系，而最近喺南京站啊、杭州站都见到啲人都仲孭紧前边。 哎呀，你咁讲真系污蔑伟大祖国，真系咁。 你唔俾佢哋个 fashion 嚟噶、 哦？可能系可能特别 fashion 啦。 咁样污蔑伟大祖国咁唔得啊！咁你继续。 咁印度 有冇啲人企？有冇几千人企喺 我所见就冇，咁我同啲印度人倾过偈，同我一齐出差啫，印度人讲，佢话啲荷里活片就抹黑佢哋嘅啫，佢话咧起码咧十几年前都冇啦，咁但系咧我见过嘅， 即系而家啲片可能十几年前嘅， 或者系讲十几年前嘅事， 十几年前 系啦，即系话啲荷里活片系专系抹黑啲印度人嘅，咁但系咧我见过咧巴基斯坦同埋孟加拉就真系成个火车站都系人啦， 哦，即系仲有嘅， 有嘅，上火车顶啊， 有，连唔好话火车顶啊，加啲巴士都系噶， 哦。 巴士都得， 巴士都系噶。咁我问过琴巴士使买票啊？佢话梗唔使买票啦。我问过孟加拉，冇问过巴基斯坦啊。哦、我见到啲人擒上去啊嘛。 哦， 咁样咧，佢哋总之有车嚟就有人上车啦，有人就擒上去啦。咁、哦、就唔买票啦。 正宗嘅掹车边， 唔系掹车边，企车顶。 唔系有啲人掹车边掹咗，然之后先擒上去啊嘛。 所谓正宗追女仔嗰个都唔系假噶，嗰个真噶。哇，曾志伟坐喺嗰架小巴上面，系咪？ 所以咧，巴基斯坦同埋孟加拉嘅人咧，同我哋啲外国人出差咧，就唔敢坐火车嘅， 哦、 一实在太危险啦。 哦。 咁但系印度人咧个火车就安全嘅。 系。 咁我哋上咗一等咧。去点样查票呢？原来呢就去 email 咗一个 document 过嚟，咁啊编嗰个 document 出嚟，咁啊查飞嗰个呢就攞个 document 俾你睇，或者拎个证件俾你睇，去对个证件啱嘅，咁就 OK 啦。 哇，咁简单。 咁同埋印度嘅火车呢，一等呢就有嘢食嘅。 哦， 仲犀利过飞机餐嘅，有汤饮啊，有面包食啊，有一支大水俾你啊，有咖喱鸡饭啊。 哇！你讲到咁印度咁好，喺度诋毁我哋社会主义嘅祖国、啊。 我等间我俾啲相你哋，因为嗰时我影完之后咧，我喺 Facebook 啊，同埋啲大陆嘅朋友圈发出嚟咧，啲大陆嘅朋友就话：你边度整啲大话出嚟啊？边有咁嘅嘢啊？ 胡说八道， 系咪自己 upgrade 嘅咁样啊？俾钱 嘅 嘛？ 系免费派嘅，唔使钱嘅。 哇，真系 免费派唔使钱嘅。 咁我哋高铁咪好落口，我仲想攞啲嘢试嘢出嚟。 咁但系火车就慢嘅。 啊，火车慢嘅，冇高铁咁快系咪？ 梗系冇高铁快啦。 咁靓啦系嘛？ 冇话咁靓。 咁啊嗱，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赢翻咗场，系咪？我哋都要讲啲好说话嘅。成日咁讲，我哋都系封台啦。 行咩先？ 应该唔系电嘅，冇电缆嘅。 哦、 应该好似20年前我哋上东莞坐嗰啲咁嘅， 即系柴油车， 柴油车，个车厢都系类似从我哋20年前坐嘅车厢差唔多，同、哦、我喺中国坐嗰啲， 或者系好似以香港未电气化之前嗰啲柴油火车咁。 佢一等就好过香港电气化嗰啲，咁啊见到二等嗰啲咧。就同以前香港啲咁，三等咧就企位嚟嘅，就有啲好似人哋间房咁咧，一条条烂枝烂晒嘅。咁、哦、但系咧都唔会有人擒车顶嘅，因为架火车开成百几公里啊嘛，点样擒车顶啫？ 我百几公里 系点咧？ 擒，除非嗰个系蜘蛛侠嘅啫。 狼人就得，有啲铁爪爪住，咁咪屌你咁样擒上去飞捻咗去第度啦。 主要我觉得咧，原因就系开得快啊嘛。 哦， 咁啊，孟加拉同埋巴基斯坦咧，我见过。开得好慢嘅，因为我见过一间孟加拉，我去嘅工厂咧，楼下就系条火车轨嘛。我成日有时咧等啲嘢嚟咧，冇嘢做啊，或者倾下倾，冇唔系影相，企度睇咯，冇嘢好拍啊嘛，企度睇下咯。咦，又有个火车嚟咯，因为火车嚟 又呼 系啦，企满人嘅， 企满 嘅 喎， 系啊， 紧嗰啲人等翻车边上去嗰啲啊， 唔系啊，车。车顶个车洗过啊嘛，系企人咯， 因为佢冇电缆喺上面，所以佢可以企喺上面。如果有嘅话咧，就好似某条片咁咧，一夜揸上啪咁啊电咗。 系我估个车应该可能开二三十公里速度啊，我估系。 哦，咁啊冚得上。 二卅公里系咪香港电？咪即系香港电车咁？ 我唔知几多，即系 好似唔止二卅公里系嘛？ 香港电 车有时都几快下噶， 轻铁咯可能只。 轻铁好快， 轻 铁快过电车，大佬。轻 铁快电车，你唔好谂住揿车。 轻铁几快下嘅？ 轻铁快噶， 不过只不过多灯多站，即系轻铁啊，即系几一个路口就有灯。其实佢一开咧，即系长少真系好快。 电车都好快下噶，你有时直路咧，条直路咧，你试下金钟岛嗰条直路咧，好捻快噶。你冇人谂住喺上面。 不过多车喺香港， 一定企唔稳。 同埋有一样嘢咧，印度系优胜过中。 中国嘅，不依个就印度人特色。印度嘅公厕就非常之干净嘅。 哦，因为呢样嘢真系 唔系冇办法，因为佢本身印度咧多传染病，尤其恒河嘅问题咧，佢哋习惯咗咧系干净嘅，因为佢传染病系好犀利。 哦， 即系有个历史嘅教训， 同埋有另一个原因，我喺高速公路问过佢哋，佢话因为啲人唔去厕所嘛。 哦， 唔系啩？ 停咗喺路边就屙咯。 咁嘅咩？ 系、哦、啊，跟住我望一望，系高速公路真系，啲人停咗喺路边，停咗架车喺路边就屙。 爹哋唔惯用厕所。 咁中国都系噶，呢样嘢。 但系中国人冇佢哋咁犀利咯，应该冇佢哋喺街屙得咁犀利咯。 哦，咁啊，呢样嘢中国真系难话俾听，一直得学习嘅地方啦， 进步咗啦， 进步咗好多。 咁同埋佢可以灌溉啊嘛。灌溉啲所有高速公路边嗰啲花草树木系咪好？ 特别 好旺盛，好旺盛咯！ 或者绿化环保， 系啦，环保咯。 嗱，咁啊，环保都几好啊！ 咁呢样就唔知中国人定系印度人啦。 咁啊，应该印度赢喎、 啊。印度赢 灌溉嘛，系嘛？ 系啊， 因为啲花草树木中国都俾人摘咗噶嘛。 嗯，同埋中国人可能就见印度人咁叻，所以系咪要学去咯？ 哦，咁样 系出嚟搵 咁。因为呢两个国家其实真系叫半斤八两， 人口大国啦， 即系互有胜负。 一个137,000,000，一个131,000,000咯。 系咯，互有胜负， 争好少嘅啫， 争6,000,000， 争几千万嘅啫，系啊，唔多噶。因为咧，大家如果上去咧，有个世界人口时钟嘅网站，嗰个咧系联合国唔知用啲咩整嘅，有埋嗰个地方嘅出生率、出生人口啊，系去到准确到系一位嘅人数。即係去到個位嘅準確度，咁啊出生死亡嗰一年嘅人口正增長負增長，我見到兩個國家負增長，一個俄羅斯，一個日本係人口負增長嘅。中國一年都仲有生幾百萬人嘅，咁印度咧就多啲嚇，所以印度咧好快可以追過中國噶啦。 哦，根據以前咧曾經試過有個即係應該係高敏出過一份嘢咧，就話就預測咧唔知2030年定40年就話即係中國會超越呢個 GDP， 超越美國咁。咁大陆嗰啲人就好兴奋嘅，但系咧佢哋系冇睇到后边嘅，后边佢哋话预测咧，因为人口嘅增长嘅问题咧，2080年印度就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GDP 大国咧，就冇人讲嘅， 因为你人多嘛，人多条数咪 系 计多啲悭多啲， 但大家咧会选择性咁睇嘅，即系中国超越美国嗰段咧就个个喺度讲，但系后边嗰段咧就冇人讲嘅， 系 唔理啦，攞咗阶段性胜利先， 系啊，冇错， 咁你30年胜利咗先。唔系2080年，你亡啲国都唔知噶嘛？可能中国到时强大到消灭咗印度咧，系咪？ 不如可能消灭咗美国咧？ 系咯，到时啲人去晒移民，系嘛？啲有个大陆人讲得好啱噶，佢话咧：你哋咁憎美国人，咁应该你由美国嚟统治中国。到时咧，美国同中国同一个国家啦嘛。咁啊，投票你一定投赢佢。到时美国总统生产出嚟，一定系由中国人去赢出噶嘛？系嘛？咁点解唔好啊？个个都话要移民，咁如果美国统治中国咁啊，大家都系同一样嘢，咁啊唔使移民啦。 我焦土政策嚟喎呢个， 系嘛？呢个都唔能够叫焦土政策嘅呢个，即系大家回带啊。 放弃咗。 如果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大东亚共荣圈胜利嘅话，当年吓1930几年成功咗， 咁日本就系呢个中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啦。 系啦，冇错啦。咁你话几好咧？ 其实而家都做紧大东亚共荣圈噶，不过用一带一路嘅名义啫。其实是同一样嘢嚟， 可以咁讲啦。讲起一带一路咧，其实我哋而家应该讲高铁嘅，但系点解扯咗咁远咧？吓、啊，有个嗰啲叫做咩宗教人士，唔知乜鸠嘢型，嗰啲时间我醒唔起啊，就系讲咧，一带一路咧系一个传教、传福音嘅一个契机吓。咁、啊、一带一路有啲咩国家咧可以去传福音咧？去阿富汗吓、啊，去巴基斯坦吓。啊定系去嗰啲叫做咩啊？ 咩吉尔吉斯啊，沙克啊， 系咯，嗰度可能好啲啊。 即系中亚嗰几个国家， 中亚嗰唔系嗰几个国家好少少啦，因为佢哋本身都有啲信东正教，当然都系信为伊斯兰教为主，因为佢哋咧本身都系属于维吾尔嘅国家嚟嘅。 咁咪啱咯， 系啦。 哦，咁啊，十字军东征都系咁啊，再嚟过咯。 哇，冇大镬喎，会俾人哋吓。 不过就唔系东征，系西征啫嘛。 好容易俾人绑架嘅，巴基斯坦咪绑咗一对中国夫妇咯，中国嗰啲。人咯系嘛，喂人哋你捻得你讲乜嘢系咪先？你嗰度传教系嘛？你会唔会去伊朗传教啊？传福音啊？系嘛？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嘅嘢嚟，你唔好推人去死啦，系嘛？ 哦，呢都系本土派啫。 喂，而家啲宗教人士都系噶，一路一带原来系一个传福音嘅事啊！你去喀布尔传福音啊，凭屌你老！ 你叫佢自己去先咯， 咪都自己去先啦。系嗰度好多人等紧你啊！ 唔系啊，要传福音。就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去 ISIS 占领区、 啊。我冇错啦，去摩苏尔啊，而家摩苏尔光复咗啦，可以传福音。 唔系， 唔係 ，IFIS 而家啲佔領區嗰度啊， 好少啊，而家得翻唔知邊度咋，好似得翻好細城市啫。本來最大係摩蘇爾嘛，嗱摩蘇爾而家光復咗啦，開傳福音啦，開傳福音啦，嗱啲人受咗戰火洗禮，你去傳福音咪容易啲咯，係嘛？或者去阿勒陀係嘛？咁啊，我哋其實咧。因为今次阿 Billy 上嚟咧，佢因为比较多大陆嘅出差经验咧，咁我哋嗱而家高铁喺度，即系好多人喺度讨论啦。其实高铁你觉得个实际用途大唔大咧？嗱，我哋讲翻香港， 我觉得就唔大。 对香港系， 对香港就唔系，系对香港人系，对国内人就唔系。 系 对香港人咧，因为你香港人有几多会坐高铁啊？同埋坐高铁嘅话，得好少班次啫嘛。 系，通常班次唔得。 系啦，班次唔得。香港人应该唔会好多人去湖南啊、湖北啊啲咁嘅地方噶嘛。 系啦，少啲咯。 少啲咯。咁啊，通常嚟讲，如果你呢个高铁开咗，我估计都系去咗广州南站再转车。 系。 咁啊，等于你个一地两检啊，冇乜用嘅啫，都系要落车再搬行李。 最紧要就系取代咗我哋呢、這个香港同埋即系直通车。 系啦。 吓、啊，即系将香港同广州嘅直通车取代。 唔系、啊，佢吹到好大噶，话香港第日咧去北京咧唔使搭飞机噶咯。 系啊。你会唔会坐廿几个钟？ 吹得好大， 系边使坐廿几个钟啊？ 十五个钟，你会坐十五个钟？ 如果夜晚瞓啲觉又唔塌怕嘅，系嘛？ 啊！但系你话嗱，阿 Billy， 你话佢嗰个设计，吓个设计系点？ 嗱系啦，等一啲用家讲俾大家听啦。 首先啦，我谂坐过高铁嘅人咧就会知道嘅。我望见而家香港高铁影嗰个车啦，睇新闻啦，佢嗰个就唔系高铁嚟嘅， 动车嚟嘅， 即系大陆咧公动车咧。个 number 就叫 D， 高铁就叫 G， 高 动车嘛，佢用嗰个普通话拼音嘛，动啊嘛， 系啦，咁跟住 高铁就 G 嘛， 系啦，跟住港深圳嗰啲叫 C， 叫城际， 哦，城际， 咁佢嗰个位咧，佢嗰四个座位嗰啲叫一等位啊嘛， 系 一等位，佢嗰个位咧就系动车位嚟嘅， 哦， 动车位咧，如果你好似话斋啦，香港嘅高铁啦，你驶到去大陆。就可能会变咗高速啦，但系应该唔会，因为佢架车系高系动车嚟嘅，但动车个好处就系票价平啲。 喂，咁我哋咧，我谂到一样嘢，我哋咧要消委会投诉， 违反 商品说明条例， 应该就系。 屌你老母，你嗰个动车你系呃鸠我话高铁嚟咯。 咁其实已经 唔系高铁站咯， 唔系一早 动车站啦，要改名 啦，动车站， 广深港动车站。 因为根本一早就系噶啦，嗰阵时一开始嗰阵时讲话香港嗰段，香港嗰段因为喺隧道里边开唔到咁快，开到八七嘅啫嘛， 咪系咯， 八七嘅咋，八七 同地铁差唔多咯。 咁快个地铁，都快一橛嘅。 同机场差唔多咯。 问题就系你同真系高铁系唔可以，你系完全入唔到噶嘛？你八七系完全唔可以叫高铁噶嘛？ 咁点算咧？咁样咁贵去买个动车翻嚟？ 动车可以最高系200几嘅， 250。 哦，佢嗰个佢八七咪仲买个动车？ 系啊， 即系城际铁路嚟嘅啫，其实。 但系过咗关就可能可以行到250咯。咁但系如果你坐嗰架车咧？就应该15个钟就去唔到北京啦。如果坐动车嘅话， 原则上应该都会换车嘅喺北京。 要换车噶啦，即系喺广州南换车噶啦。 因为广州 一地两检都唔使一地两检啦，嘥鸠气嘅其实。 咪咯， 全部都要转车，一架车去唔到嘅。 咁啊唔系嘅，佢如果你喺广州南站，咁你可能有呢度可能会有湖南湖北嘅，因为其实如果你去到番禺咧，如果你用我哋咁睇，如果正式要。即系全中国咁去，就应该系喺深圳北站嗰度一个大站嚟，又到嗰度而全部散开嘅。但系佢唔喺嗰度换乘嘅话，佢喺广州南站咧，即系上广州咧，主要可能嘅乘客嘅客量其实就系去湖南、湖北呢地方。 哦，两湖地区啊。 吓，其实如果要换嘅，去北京啊、上海，其实已经可能全部嘢喺嗰度换车噶。 但系就有一个可能性，就系我以前的经验嚟啦。高铁第一段开啦，去湖北去武汉嗰条线啦。咁嗰时咧，我就会带个仔去番禺长隆玩啦。咁好奇怪，去到长隆咧，啲全部湖南人嚟嘅。咁跟住咧， 原来就系方便， 方便就好多湖南人咧，因为高铁开咗咧，就嚟晒番禺玩。 佢哋动车定高铁啊？ 嗰时高铁， 高铁、 哦、都系高铁 嘅，系啦，嗰时知嚟嘅，高铁。 嗰阵时最快去到差唔多 350啊， 即系最未，即系最未之前 370几， 最未之前啦。 咁、哦、最未之后就换晒就动车啦。 系啦，咁但 系即系减速。 但系嗰时喺长隆咧，发现咗咧，冇乜广州人去玩嘅，全部湖南人嚟嘅。咁、哦、可能将来咧，香港嘅西九咧。 都是湖南人来多。 湖南人啊咩人啊。 但湖南人以前咪大家都如果有睇国产零零七都知道呢都系打劫嗰啲。 因为讲方便啲啦。 唔系仲有一类。 湖南仔做咩 杀手。 吓、 啊！杀手， 哇！杀手啫，你讲雪茄林嗰个系嘛？好似系雪茄林嗰个就系湖南落嚟。 系咪湖南定湖北啊？ 因为湖南，因为长隆本身咧贵，咁咧好多广州人咧，譬如好似其他嘅 落。但系你讲得啱啦，长隆贵嘅咧，个香港嘅嗰个海洋公园嘅。 佢哋而家好多廣東人咧，廣州人咧，佢哋會買好多嘅遊樂場，佢哋買年票。 哦、 只不过话多个长隆少少钱，但系佢一年任去，所以咧广东人或者广州人咧好中意去其他嘅乐园，而少去呢个长隆。 长隆好捻贵啊，搵笨柒噶，真系去唔过啦。呢、這个靠唔住个长隆啊。 系啊，譬如我哋香港旅行团去长隆，如果讲明系住长隆嘅咧，即系长隆嘅酒店咧，要1500至1700。如果一啲系平过呢个价钱嘅咧，就住宿咧就一定系住喺广州其他酒店。 贵捻过香格里拉嗰啲，1500。 你有冇见过长隆咧？有个咩好似水族馆嗰啲咁样嘅？ 系啊，有两个 系啦，可以扎个营咧喺里面瞓咧，都要收1500一晚一个人。 吓，系水族馆扎营。 系咯，即系你可以夜晚瞓觉度睇住啲鱼去游水咯。 哦，要俾人打劫嗰度。 都唔会有 secure 嘅， 应该安全嘅， 系室内嚟嘅，室内。 嗰度长隆系一间即系高级嘅酒店嚟嘅，吓、 哦 啊，即系收费相当贵，即系 收费高级啫， 即系你等于迪士尼酒店啫嘛，一样，佢个概念系冇分别。 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以前长隆有个叫白虎餐厅啊嘛，就系咧成班人食自助餐咧，就围住个玻璃睇一只白色嘅老虎喺里边。 哦，咁而家唔止白只一只嘅， 而家系一堆白虎嘅咧，就出边有俾你买嘢食嘅，可以买嘢食嘅，但系咧嗰个位嗰啲玻璃好蒙嘅，睇唔到嘅。 系啊，到几百蚊一位嘅。 哦，几百蚊咁啊，唔知道。呢啲揾笨柒啦，呢啲 我都唔系嘅，未见过嘅，即系欣赏下都系 O K 嘅，即系好似我哋 香港成日见啦，屌，你攞孙宝摊咪十只白虎咯， 冻几百只啦， 我啲唔啱细路仔睇，咁快要教育啊。 我见到孙宝摊，我初初细细个我都唔明白，咩十只白虎咩嚟？系咪啲生态杂志嚟咧？又唔系喎，啲女人喺度，有啲女人喺度啊嘛，系嘛？嗱，咁啊，我哋如果你话比较翻咧，你如果成日上去，即系国内公干啦，国内嗰啲嘢啦，咁对于大陆嘅其实都非常熟悉啦吓。 系， 头先听你讲，89年开始已经上大陆噶咯。咁啊，喺上面公干咧，其实嗱，你觉得听我哋节目？同你真实情况上去系咪有啲出入呢？嗱，因为我哋好多嘢，我哋系话日日上去，或者因为你嗰阵时试过一个，即系等于出差一个月，差唔多三个礼拜大陆噶嘛，咁变咗咧，你会掌握多啲大陆嘅情况啊。 系， 譬如讲而家 VPN 咁样啦，咁你而家上面嘅情况系咪真系咁？ 嗱 ，VPN 咧，而家有一个问题，通常嚟讲咧，我哋而家住咧，仲可能住四星级酒店嘅。即係好似叫皇冠假日酒店啊、Car Pasa 啊嗰類型嘅酒店咧，有個問題而家就係話咧，你個電腦千祈唔好插網線， 哦、 要用 WiFi。 哦， 我哋犯咗個問題，插咗網線之後咧，佢改咗我個電腦嘅 config。 哦， 咁跟住咧，第一咧就用唔到 VPN 啦。 哦， 一插網線咧，上 VPN 上就斷咗啦，然後跟住第二用唔到啦。 可能裝啲咩木馬程式啊？ 然後跟住咧，我拎翻公司上唔到啦嘛，跟拎翻公司個 IT 就同我講。佢话将我里面嘅嘢改咗， 嗯，哦， 咁啊，佢话咧，而家同啲同事讲明嘅，你哋上大陆，如果系住酒店嘅，千祈唔好插网先，一定要用 WiFi，WiFi 佢就改唔到你嘢，唔知系咪个速度唔够啦， 系， 咁旧年我以前最兴嘅夜晚黑瞓觉咧，就上以前买 TV Super 未有阵时就上买 TV 睇无线新闻台啦， 吓， 咁而家唔得啦，就睇 Now 啦， 系， 咁旧年开始睇 Now 啦，咁以前咧我开咗一晚天通宵都得嘅，用 VPN， 系。 咁而家咧唔得啦，15分钟到断我先。 哦， 断我先，跟住就、 即系知你用紧 VPN 上，所以就会断。 唔系，知你睇紧新闻台。 睇新闻台。 但系如果我用紧公司嘅网络，即系睇紧 email 啊，或者睇紧公司网站咧， 嗰啲就唔断。 唔断。 哦， 唔断。或者有阵时佢速度慢啊嘛，咁我食饭，我有阵时一朝一日出咗去，夜晚有成300几 mb email 啊嘛，咁食完饭翻嚟咧都唔会断嘅。 哦， 即系人 download 一两个钟都唔会断嘅。 哦，咁 YouTube 睇到咧 ？YouTube 睇到 VPN。 哦。会唔会好慢咧？但系 好慢， 好慢 系啦。但系如果你住五星级酒店，系嗰啲国际级嘅，即系嗰啲威斯汀啊、 香格里拉嗰啲咧， 香格里拉啊、Sheraton 啊，或者 Intercon 啊，嗰啲就可以睇到 YouTube 嘅，唔使 VPN 添。 哦， 我住过好多间英吉干同埋， 即系国际五星酒店， 国际五星级， 中国五星就唔得啦， 梗系 中 国唔得啦，嗰啲 中国五星唔得啦， 你上得到 YouTube 咁即时，咁你 Google 嗰啲 Facebook 全部上到啦， 全到国际五星级酒店， 你用翻用佢哋个 WiFi 啊，你 用佢哋 WiFi， 用佢哋 WiFi， 因为佢哋本身有晒嘅， 你喺大堂唔得嘅，要喺房先得嘅。 哦，大堂嗰个唔得嘅， 大堂唔得嘅。因为房嗰个要有你个 one number 加你个 password 噶嘛，通常系你个 净系货你用噶嘛，其实 货你用噶嘛， 俾你间房用啊嘛，所以会收得好啲咯。 系啊，咁佢就会有讲话 BT 又唔得，但而家有鬼用 BT 咩？ 系啊， 唔使。 而家边系用 BT 啊？你上到 YouTube 嘅 YouTube 慢慢睇啊，睇够佢啦。 系咯， 系啊。 咁因为我哋咧，点解问呢个问题咧，对我哋影响好紧要，因为我哋上面都好多啲好多听众喺上面噶嘛，系嘛？咁而家你话，因为咧一个问题 ，YouTube 好慢。但系我哋都提供咗 MP3 俾人 download 啦，系咪？咁你一即系 download 咗之后嚟听咧，就可能会好啲咯，系嘛？咁我哋啊，大肥嗱，呢个我哋要解决个问题啦，即系你系咪约咗师傅嚟紧迟啲会搞翻嗰个香港网台？ 系啊， 嗱，因为咧，其实有香港网台就方便咗我哋内地嘅听众嘅，因为其他海外嚟嘅会听，佢可以方便听 YouTube 啦，又或者喺嗰、那个嗰、那个 MP3 download 咗慢慢听咯，系咪？咁但系咧，香港网台咧。其实真系方便到大陆嘅听众啊！咁呢方面，咁我哋都要照顾下佢哋噶，系嘛？ 系，因为我哋本身手机版都有 download 嘅，但系唔系好多人识用。 系，唔系？我觉得你不如揾阿 Alex 拍一条片，攞个手机版话俾人知点样用。 好啊， 咁样会 就听日做。 系啊，我谂会咁样好啲，即系多啲人知嘛。咁我哋咧摆喺我哋节目之后，或者摆喺我哋到时咧 之前啦、 啊，或者 读下一条片都得嘅。 读下一条片之余都摆，因为咧。有时啲人未必睇嗰条片啊，吓咁啊要讲明咁啊好啲啦，因为好多人都唔识点用噶。 系 咁啊，咁啊，希望我哋尽量改善啦，因为有时即系呢样嘢我哋又冇办法嘅，都要借人哋帮手系嘛，自己我哋又唔识系嘛，咁啦，咁啊，关于高铁仲有啲咩补充啊？喂，经济效益啦，经济效益肯定唔系咁好噶啦。 看看蚀几多嘅啫，佢而家话 一 个月嘅营运系八千万， 系啊，跟住一张飞四十六蚊， 系啊，一张飞先收 四十六蚊，大陆执咗大半 系嘛， 系啊，香港执四十六蚊一张飞， 大陆执咗大半， 系啊， 咁啊，经济效益唔系咁高嗰啲，大家都预咗噶啦，因为咧，其实嗱，起高铁咧，全世界即系唔好讲全世界，全中国起高铁咧，都系靠一个地产去赚翻啲钱嘅， 系， 但系香港有个问题咧，地产香港高铁已经起咗啦。 西九起晒， 西九起晒啦！佢呢个高铁站上面再起咧，都会好似都仲有嘢起嘅。 但系点样收翻我一千亿？ 系啦，赚唔到一千。 同埋起个样好似一个坟墓咁样样咧，斜上噶嘛。 哦，系啊，呢个唔系啊，呢个其实调翻转头咧， 顶唔系平噶嘛， 唔系平噶嘛， 唔系啊，好似真系 好似坟墓咁样啊嘛，拜山嗰啲坟墓咁啊嘛。 咁啊，呢个咧，我令我谂起大陆有句民间嘅说话，叫做咧。宁愿呢个叫做咩乜嘢？阿宁添一座坟啊，不添一个人啊！嗰啲计生办嘅人啊，咁而家香港添咗一座大坟啦，系嘛？系嘛？咁但系咧，我哋大陆已经放弃咗一孩政策噶啦，因为人口咧老化啦，啊，咁啊，第日咧高铁站起好咗之后咧，啊，动车站起好咗之后咧，我哋可以去个坟头咧就 装住啊， 凭吊一下系嘛，睇下有冇机会谷下工吓。咁呢节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